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发生了一起惨剧，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基本的这个新闻哈，是在6月9号的晚上11点过1点，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慈竹村。有四个小朋友，最大的哥哥13岁，叫张启刚，张启秀9岁，张启玉、张启卫四个小朋友。现在呢，官方警方认定他们四位呢是在家里面喝农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那种什么尸检呀、啊，或者就比较完整的这个报告，因为他们的遗体在殡仪馆。停留不到3天就 火化了， 对、 嗯， 所以他们就是你光从遗体身上，有的记者就发现有很多的疑点，比如说有一个小妹妹，她的那个屁股上 有刀疤， 有刀疤，但是这个没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嗯、 也包括他们的这个农药，说农药是从哪儿来的， 对， 现在也不清楚、 嗯。 现在最大的疑点呢，就是说。这个新闻是这个线索是后来经过记者逼问出来，我是看财新网的这个报道，原来在事发的当天晚上，也就是1个多小时以前， 嗯， 乡政府包括老师他们一行有10几个人，就是悄悄地进到了孩子的家里面，就跟他们有过一番谈话。 嗯，不算悄悄吧，他们家门一直是关着的。 不是，他说他后门是虚掩的 啊。 我留意到那个细节，就是从那个虚掩的后门里面进去。你敲前门，几个小孩从来都不愿意跟外面接触的嘛，叫人叫他们都不应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就从后门，估计也是担心说孩子又不去上学、 嗯、 是吧，也不知道你最大的13岁，剩下的几个你看就5岁7岁，都是哥哥来照顾着，所以生活过得非常的糟糕、 嗯、 可能也是官员和这个老师也担心，而且他们有一个什么防辍学的一个什么一个硬性的任务，就是你得学校你都要看管好小孩子，他们不去上学什么理由，估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他们去到家访。我看财新的那个报道，意思其实还是挺明确的，他们那个任务，一个是劝孩子回到学校去、 嗯、 是吧，你要是身上看你们脏，说给你们买双新鞋子 换衣服、 嗯、这都是觉得很正常的一种关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1个多小时之后就发生了这么一起这么悲惨的结局、 嗯、 你们看觉得疑点在哪儿？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事儿跟政府没关系，就是个家庭的不幸，然后可能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 对，现在也没说一定是政府的问题，就说你整个事件下来， 对，但 问题是你有很多想不通， 是，就是为什么想不通呢？然后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单纯跟政府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政府要一次性处理10几个当地的官员呢？ 就是最早处理的就是政府，但这个孩子的信一出来，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就非常震惊，因为他写的信的内容对一个就十几岁的孩、 嗯、 最大十几岁嘛， 对 一个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你能 口吻是吧， 对 对 对， 那个、 口吻很 而且这个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布给大家，只有央视得到了信的内容，然后合成了一个、 嗯 信的稿件在电视上放，当时大家也质疑说，哎，这个笔记为什么很多一样的字都是一样的呀，是不是孩子写的呀，后来央视也出来澄清这是合成的，但是具体的原件真的其实是没有人看到的。 嗯，他那封信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该走了、 嗯、对， 而且他说、就是、 这已经谋划很久了， 就活不过15岁， 对， 这种说法真的我觉得从一个孩子口里说出来是非常狠的， 就是你看他现在媒体那么多记者去报道哈，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吧，读完之后就小孩的家庭情况、 嗯、 他不能说经济情况很糟，就目测他们那幢两层的小房子都是造价是吧，不低于20万、 嗯、 就说明他们家可能也没有缺钱到那种地步， 对， 反正是有， 但是家庭不和睦，对 对， 家庭不和睦这个是肯定的，爸爸妈妈长期就是爸爸打妈妈，而且妈妈呢、 嗯、 说是出轨是吧， 想跟爸爸离婚，但是一直还没离成。 嗯， 然后两个人又远走广东打工，期间呢妈妈也没回来看孩子，就说怕被爸爸打，也以为爸爸会照顾小孩，但是发现其实都没有， 嗯， 都是疏于照顾的。这父母这逃不开有监管疏忽的，这必须得负很大的责任，不知道算不算最大的责任呢？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母亲他们这一家人其实已经基本上不跟孩子走动了，包括他的姥姥和姥爷， 啊， 对， 我也跟两个记者聊过天，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母亲，然后另外就是这些小孩从来不提自己的母亲， 嗯， 然后第二个细节就是另外一个记者说的，就是他姥姥在这个事后路过过他们家，但是呢 也不进来看， 对， 也不进来， 对，也不会进去。 就包括他，嗯，就是说他那个二爷爷应该他是爷爷的兄弟，然后说就住在这个四兄妹的这个房子的西边80米外，然后当时当晚就事发当日，政府工作人员已经知会他说我们要去家访，但这个爷爷也没有说怎样，就连怎么问啊怎么着都没有就是详细的询问一下或者关心一下。他那个妈妈也是说组建了新家庭之后也是在这个慈竹村内，距离这个兄妹家就1公里， 嗯， 但是就这么近的距离也没有人去想要平日去关心一下这些孩子。 嗯，而且这些孩子他们也不会主动的去找自己的姥姥姥爷和妈妈， 嗯， 更可悲的是， 嗯， 其实他们是有办法联系到自己的父亲的，但是他的这个手机坏了之后，往常他父亲会打电话回来，然后让他的这个一个他在乡内的好朋友吧，算是唯一的一个，然后让这个朋友去看看自己孩子的状况， 嗯， 但是这次自从4月份打过一次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们其实是想找自己的父亲都找不到的。 嗯，这是非常蹊跷啊。但是哎，我怎么隐约觉得就说为什么姥姥姥爷路过家门而不入，或者说他们那些亲戚走动之间不是很频繁，就凭我有限的农村的观察和生活经验，就我接触过农村的亲戚，就是我是自己的那个瞎想的哈，就但凡是那些农村的家庭你会出现什么出轨就那种情况的话，一般就是出轨，比如说是女方出轨，就是女方出轨，他们会觉得在男方家里提起自己的妈妈，他会有顾忌，就是一提男方，比如说奶奶、爷爷或者爸爸，一定会非常生气，所以他就不提，甚至在整个村里面都会觉得蒙羞。这个是在我老家是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嗯， 你发现，就是如果家里他但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孩子，他提他的母亲一定是有介怀的，他不会说很像别人很坦然的跟别人说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他会心里一定是有疙瘩，所以这个我反倒觉得能够理解。但是你说他的爸爸，你想即使到事后他几天了都联系不上，哎，而且都是我看乡里面都发动好多资源，都是满广东去找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嗯，反而倒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事后出现的还是很及时的， 嗯， 而且说以前要是知道这种情况，就算是被打死也会留在家里看孩子，不出去打工。 哎呀，但是先说什么都晚了，是吧？ 对，我倒是觉得他母亲那个说辞稍微有一点儿，我个人觉得有点虚伪吧。 嗯， 因为他之前说是想给孩子寄钱，但是没有找到熟人可以托付，然后把这个钱给孩子。就是我觉得也不单是钱的问题，难道你的人不可以去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吗？ 哎，反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到如此了，大家都会在想到底是哪一层出现了问题，或者最大的责任应该算作谁。你说父母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但是可能还要多想一层哈，他们到底是主观上不愿意，还是客观上没有办法，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现在事发之后很多的处理，很多的说法，还有一些所谓的调查，在外人看来也觉得充满了疑点，是吧？ 对。 所以呢，你也不太能够希望短时间你一两天之内告诉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可能确实要花一些时间去进行调查，但是处理起来倒确实是挺快的，是吧？ 对。 那些个官员，乡政府的那些干部，你也不知道人家是确实是出于好心，出于善意，还是说出于对本职工作的这个尽责，我去家访，你也没有论证出他一定是导致他们小孩喝农药甚至跳楼的这么一个结果，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没有确定的调查报告，就非常草率的把几个 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给处理了， 那些全都处理， 对，相当于就是平民愤嘛，是吧，觉得哎，反正你们觉得我们要负责嘛，那我就先处理给你们看看，但实际上他处理的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推敲一下的。好，那我们昨天也是尝试跟很多位前往贵州毕节采访的记者取得了联系，包括香港的记者，也包括在内地的记者。那今天呢，我们就找到其中两位，一位呢是上海澎湃新闻的记者汪巧爱，那他也是跟我们讲到了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疑点，来听他具体的分析。 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疑点还是很多嘛，你比如说他那个就是农药到底是哪里来的，反正村民跟我们介绍的情况大概就是说那个农药是8两到1斤的那个瓶装的嘛，瓶子还比较新，然后去那个田产乡的时候其实很多店铺里面都有卖这个东西，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里来的，不确定那个来源，警方现在还没有公布。然后说是最小的那个 小女孩就是5岁的那个哈，说是他们的家族的人去那个殡仪馆的时候，有看到孩子屁股上一面屁股有大概有4道伤疤吧，就8道伤疤，然后这个最后法医那边鉴定说是在事发之前2-3天就有这个伤疤了嘛，但现在也不知道他这个伤疤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我这边采访到他那个姨奶奶，就是那个潘玲，她介绍说是8号那天她去田采乡的时候有看到孩子，然后他把那个书包，就是本来书包应该双肩包背在后面嘛，然后他就挂到前面了，他没问是什么原因，然后他就帮孩子把书包又挪到后面，但是没走2步，这孩子又把书包背到前面去了。那事后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举动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就是书包背在后面会压到屁股会痛还是怎样，这只是事发之后他突然想起来的一个细节，就没有人透露他这个刀疤到底是怎么来的，说是就是目击的那个人去殡仪馆看的时候，那个伤疤就是还没有结痂，但是跟衣服是就是那就应该是脓水吧，然后粘到一起了。然后除了这个疑点，你比如说就是孩子脸上是肿的，就小的还是那2个，这个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就是家访，就是这个事情是后来才披露出来的嘛，然后就说是在事发当晚9点多的时候，他们邻居是有知道那个就是有动静嘛，房子里传来，然后就发现那个上面的那些领导还有学校的老师什么之类的去他们家家访，然后那个他们家的那个邻居就是那个张宗义，他也后来听到动静之后去了之后，但是大概聊了没多久之后，他夫妻俩是离开了，也就是说是这个政府和这个学校的人他是之后才走的，走那个邻居走之后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走了之后孩子就出现这种状况，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是他们也不说吗，或者说是不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反正走了之后事就发了嘛，然后他们本家的人也是对这个质疑蛮大的嘛。 所以这个其实有可能跟他们当时说的话是不是刺激到了孩子，也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也是猜测啊，但具体他们不做回应，也没有拿到什么准确的说法。就是会不会就是因为孩子老大那种性格嘛，会不会会让他觉得就是有压力，因为现在还有一个点露出来，就是说他们兄妹是一直不开门的，然后这次家访就是直接相当于有一点点闯入的那种感觉嘛。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他的这个遗书的问题？因为现在不是有人说这个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个遗书 啊。 他当时央视说是警方透露给的是说有这东西，而且还合成了一个嘛，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们说是受从案件调查到一定程度才会公布嘛。遗书村里的人和他们家族的人就觉得这不可能是一个13岁的孩子就写出来的那种语气和那种缜密的那种逻辑，而且我这边采访了他的就是平时朋友本来不多，他玩的还要好的一个，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有钱花什么就 OK 的一个孩子，他不会就是在跟他从五年级开始相处到6年级辍学前那段时间哈，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从来没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说会有这种倾向的人，不是有报道过说是他有什么自杀倾向吗？ 对，说 他 之前自杀过一次， 都跟我们还原的情况是那个不是没有那样的事情， 说他跳河那个其实是就是有一次跟那个两个小朋友去玩，然后把那个船哈，把一家船东的船就大概3厘米左右粗的那个绳子吧，绑船的那个绳子给割断，然后他们坐到船上跑，一直跑到下游去玩了， 嗯， 并没有说是自杀这种事情。反正我这边采访到的就是他们都澄清过这个事情，至少他姥姥什么之类的比较亲的一些人。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说喜欢就是离家，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十几天都不回家。有一次他的一个也是远房吧，反正他们那个村子基本上都占很多亲戚，然后就是在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农村不是有那个草堆嘛，然后发现了那个孩子，就是老大张启刚已经躲了十几天了，那个是他母亲打了他之后他躲起来的，是那个张宗义把他发现之后带回去，不是他那个邻居亲戚把他带回去之后给他妈妈就说是交代了很多话之后，那之后他妈妈也再没打嘛，那个大概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 就是您感觉您采访完他们周边的这些人之后，觉得他们四个不应该会是主动做自杀这样的事情的孩子是吧？ 这个东西还是要以警方为主吧，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感觉这个孩子不会就是那种无缘无故去就是自杀，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最后没钱了。 嗯，但是后来警方不是调查说他的账上还有3500块人民币吗？ 这个钱我们也有很多疑点，他说的这个钱是低保的这个支付给他们的钱对不对？ 嗯，对。 然后按警方按政府的那个标准是说他们家是530的那个标准对吧？这样算下来从他们家评为那个低保户开始差不多是这个钱总额嘛，但是村里的村干部和他家本家的一些亲戚跟我们说的是他们家是一个季度100多的标准，那两个人算下来，然后从2012年他家评上那个低保户，然后到2015年6月份取消的，他们最近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关于这重新评选了一次嘛，然后就评选里面没有他们家的名单，就是他们家不在这个低保范围之内呢，然后按这个就是时间来段来算的话，他们家是获得了8个季度的，两个人获得了8个季度的这个低保，按100多的标准算的话，他不会超过2000块钱的。 嗯， 所以这个钱也是一个疑点，就是说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他们怎么个来源，就是反正有怀疑嘛。然后这个来源，然后就是说是事发之后补进去的，还是说真的有按照那孩子的那个花钱的那个习惯哈，他就是属于那种别人一天孩子花2-3块就算多的了，他会属于有钱他就一天能花20-30的那种，所以说他如果有钱你觉得他会不去取来花吗？因为他事发之前还辍学之前还跟他那个小伙伴透露说他已经没钱了。 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没钱走上绝境。 现在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里面，他没有公布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时候入账的。 好，这是澎湃新闻的记者王乔爱的一个分析哈。 嗯， 他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四大疑点。首先呢，农药是哪儿来的？ 嗯，对。 第二呢，就是家访到底跟最后小孩选择自杀有没有关系？ 对， 有没有受到他们的言语的刺激？第三呢，就是小女孩屁股上的刀疤， 对， 那个怎么解释？ 还有两个小孩脸上有红肿， 对， 这是怎么来的？ 红肿现在官方是说营养师可能他是营养不良， 没有没有，他 医生讲，我看到也是财新还是网易的那个新媒体的报道， 没有，他说的是跟营养不良无关。 哦， 嗯，对，这个红肿是因为后来证明他们家是有吃的嘛，还有2头猪，有玉米面，还有腊肉，然后他们最后一顿晚餐有汤有菜，所以还有这个玉米饭，所以肯定不是没有吃的饿的。 嗯， 他们自杀也不是因为没有吃的。 哦，还有一个新闻线索说是不是两个小孩打架打的， 嗯， 是吧？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解释。最后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所谓的卡上还有3000多块钱。刚才王巧爱就质疑说，那个钱他到底是不是之前就有的，还是事后给他打进去的？因为他算了一笔账，好像算上那个数是不对的。 对，算出来应该只有1000多块钱，不到2000。但是现在警方说他账上有3500块钱嘛， 嗯， 而且他的低保户也被取消了。 嗯 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已经跟他的小伙伴说过，在辍学之前就说自己没钱了，这才有可能是他陷入绝境，选择自杀的一个最可能的原因。 当然，这都是猜测哈， 嗯， 咱们现在都没有定案，就是 我也听说记者在前线采访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对，我也跟记者聊过，就他们官方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说法，就是基本上每个记者都有两个工作人员跟着，然后他们告诉记者说，我们乡村这个狗特别多，我们帮你打狗， 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想踩谁就踩谁，是吧？ 对，而且很多记者在被跟上之后，基本上没有进行过任何成功的采访。我了解到，就是有些记者他把稿子发出来，是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是跟着一帮务工回乡的这些农民工一起进去的，然后那时候盘查也已经挺严的，就是要查你的身份证，甚至有时候行李也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些设备等等的。他进来之后就在老乡家里一直躲着，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直接约到老乡家里来做的，然后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成功采到了很多涉事的当事人或者说相关联的亲属等等。之后他在试图去他姥姥家采访的时候，因为要翻山嘛，结果就被乡政府盯上了。在这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成功的采访，甚至到他们走他们住的酒店，甚至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餐，甚至直到走之前一直都有人跟着。 所以可见现在贵州当地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毕竟是吧，四条人命，而且是小孩儿。所以我问香港记者，我也问过他们，就说去的早的可能还能采点什么，但如果刚刚落地基本上是很难，甚至也有记者无功而返，说我现在最要保证的是我个人的这个安全可能。好，那这个是记者一线他接触到的这个事实。那还有去的早的一批，这位网易新媒体的记者潘泽福恐怕也是其中一位。那他呢也是发了一篇很长的稿子在网易新媒体的这个路标，大家可以去翻看。 对， 那他采访过后呢有非常强烈的冲击和感受。 对，他会觉得他的情绪一直非常低落，他没有办法从那里边出来。一个是震撼于当地人情之间的冷漠，他的标题就是这四个孩子死于父母的冷漠。然后他发现当地很多人，不只是这些小孩，留在这个村子里的老人也好，他们都是非常自闭的，基本上互相没有交往。然后这个人情淡忘到一个什么程度，在这个小孩自杀之后，他去问他的老师，问他的亲人，问对这个小孩什么印象，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冷漠？ 我们来听他具体跟我们回忆啊，这次采访经历他观察到的到底有什么更加让他很难抽身的信息。 我们能够接触到所有的人，比詹启丹就这个老大是知之甚少的，非常非常少，几乎所有人的人能告诉你，就是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妹妹也关在家里，然后和外界基本没有什么交流，然后过往有一些极端的一些做法，就仅此而已。然后呢，从学校这个层面来说，老师对他其实也是了解非常少的。就事发之后，我们这个不是去谴责老师，不是不做这个一个去批评，只是我们从这个事实本身来说，老师其实对他知道就了解非常少的。然后呢，他的一些朋友就是同学吧，是对他也是了解非常少的。而且这个了解少，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在那个区域像磁场一样，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然后呢，我问了一下很多小孩之间，其实也不像我们想象，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和很多人一起玩，他其实每个人真都是一个孤岛，这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他们的家属对他会自杀意外吗？ 应该是非常意外的嘛，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对这个小孩完全不了解。你知道吧，就完全不了解，他没有想过他会就是说四个小孩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所有的人就觉得反正都习惯了，就习惯了他们和外界隔绝了，在心理预期上面是这样子的，就是反正也不觉得会出现什么事情，更多的关注就希望他们去上学，因为他们是可能更多时候是非常朴素的这种感觉啊，小孩就要去读书，是这样一个观念。而不是说会去比如说更多的去想啊，为什么不上学，他的心理是不是出现状况了，是个小孩吧，我觉得其实都是牺牲品，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子一般残酷现实的一个牺牲品。这是我感觉之所以很难受，这就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其实就是大的现实环境导致的这种小的家庭环境的一个牺牲品。 对，他们真的这个家庭是非常缺乏爱和正常生活，你知道吧，他产生了一种非常糟糕的裂变。他们家是比较极端的，但事实上其实更多的家庭其实也小孩也都有这种，你知道，类似的一些状况。 但他们没有说这么极端，我要去自杀。但是事实上，内心的这种焦虑也好，孤独也好，就没有办法释放，这是大部分小孩出现的一些状况。那举个例子，我有在路上哈，因为那个地方，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路上能遇到小孩，我就问了蛮多小孩的，怎么去看，就是这种自杀，我会问他们，他们知道什么是自杀了，那怎么去看这几个小孩？因为很多都是同龄人，对吧？他们一个13岁，一个9岁，一个7岁，然后还有5岁。但大部分的小孩，他们告诉你的是，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小孩跟我说，他觉得没有意思了，那也自杀不也可以啊？ 嗯， 就是你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真的很蛮震撼的。那你我会问他们，这些想法我有没有跟比如说朋友啊，还有这个老师啊，或者家，就是主要是他们主要的隔代，你知道吗？有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些？当然，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他们肯定不会说。但是，就是你发现。然后呢，我又去问了一些这样子，主要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或者有些小孩他很特殊，寄在这个伯父啊或者叔叔家里。事实上，大家对这些关注是非常几乎是没有的。包括学校的老师，我也问了一些老师，大部分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基本的原话，你知道，就原话，就包括对这个张启刚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觉得这不算个事情，因为就是相当于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他其实超出了他的一些经验和他的这种理解，因为他相当于，因为很多小孩现在他通过电视，他其实已经非常充分的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他其实已经建构了一些这种认知了，但是比如说。这个叔叔辈、伯父辈、爷爷奶奶辈，他们就根本对这些东西没有概念的。因为很多老人，比如说，在我问他们，比如说这样子长期好没有跟小孩生活在一起，对吧？儿子也好啊，或者女儿也好，没有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感受？他们觉得这个糟钱嘛，糟钱就是去挣钱的意思。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为了小孩吧，我可以去忍受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为是正常的，这就是他们的看法，就可以的。然后对于教育小孩，因为很多我看到就是，教育小孩更多就是你到打嘛、横骂嘛，这是比较常见的。虽然说在我们自己从小的这个生活这个经历里面，打和骂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你发现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现在小孩有更多的心理需求，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些就是手段或者这些办法在处理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出现，就是比如说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就只有这些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蛮可怕的。 好，这个我们听了潘泽福记者的分享哈，听完感觉脊背发凉，你就觉得 对 是吧？ 确实， 就觉得啊，死了一个小孩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震撼的，很平常，甚至觉得你怎么想？ 而且是四个小孩，不是一个小孩。 最可怕的是，他可能很多小孩心里都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而且不光是刚才那个早先春雨说那个这些小孩关着门就有人敲门反而跑开，就有人靠近他们房子他们都会转身跑进屋里，就包括我看到有一个村民说他有看到这个四兄妹在院子里接了一盆水，然后把那个蛐蛐按死在那个水里，就他看到这么一幕，就证明这个孩子其实对这个生活，对这个生死生命完全都是无所谓的。 所以这背后可能更多的本身他们是在一个缺爱的环境底下长大，是吧？ 对， 他们从小就目睹父母之间的厮杀，甚至是互相厮打，最后他们自己都会有这种暴力倾向。你看小孩最小的那个妹妹，她应该是 可能是性格最开朗的，叫，但是他在村里面觉得都没名字似的，别人就管他叫小孩，他其实叫启卫嘛，别人就管他叫小孩。他本来有一个要好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也是个小妹妹，那个小妹妹跟他的经历也相似，父母也是在外打工，他很喜欢跟那个小女孩玩，但是呢他出去玩他哥哥就会吼他，不许让他跟外面的人玩，你要去玩我就好，我就打你，打得他，你看连大哥哥13岁的张启刚，他可能都在父母的这种阴影之下，他自己都有这种暴力倾向。 所以最可怕的是这些小孩本身，他们对自杀心理的这么一种，是对自杀的一种渴望，都说了没有意思，那就自杀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放弃了对外面这种交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而且别光说就是找这些政府啊学校的责任，就是这个父母，就因有些职责并不是政府和学校可以担当的、 嗯、 一定是父母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之中然后担当了这些责任、 嗯、 而且我都有点担心，就是这些孩子没有有这个自杀倾向的孩子，即使长大了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后代的， 或者说他怎么对待这个社会的，就你在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你在小的时候欠下的那种在关爱方面的债，他是很有可能长大他会，你难以想象他会用什么来反哺曾经这么对他冷漠的世界，是不是？ 对， 我们先再听一段当时潘记者他对政府他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听看。 嗯，对政府吧，我觉得我有三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哈，这一趟。 嗯， 第一我觉得就是免职吧，不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处理了蛮多这样的官员嘛， 对， 不管从居上还是这个乡上还是村里面，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比较粗暴了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我接触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还是有这个喊冤的这种感觉吧。这第一，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发生事情就处理了，我觉得有点粗暴。嗯，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小孩自杀之后，不是他们贵州还有毕节又开始这个哈、啊、去普查一下这个留守儿童啊，还有流浪儿童啊这些。然后呢，我就在毕节的时候，还有在村里面也大致去关注了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事情发生了去做一点东西，这是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从地方政府来说，其实他们还是做了蛮多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因为从政府和其实学校某种程度是一体的，因为这个流浪就是留守儿童，他需要建立档案嘛，就相当于是两个学校和地方的政府，他们需要联动的。然后呢，像其实比如说他们的父亲在今年的3月份一出去打工，其实学校就把他们这个四个小孩就列入这个留守儿童的档案。那么我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里面也看到了，就有一些家访的这样子的一些事，就是说还是有尽到了相关的责任。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很多时候在这一块是缺乏经验的。就是说他如何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有很多留守儿童啊等等，那我们怎么样去关爱他们？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缺乏经验的，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我们去投入。举个例子，在这个田坎乡政府旁边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叫做亲情，哦，应该是免费亲情视频聊天室。 嗯， 那这个呢就专供这个就是留守儿童还有这个可能老人啊等等，好像他们的这个家的就是父母或者说小孩去聊天。然后呢在这个田坎乡就是那个小学里面呢，就是这四个小孩就读的这个学校里面也有这个留守儿童亲情那个聊天室。但是呢我去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些场所吧，其实很多时候很难发挥作用。就是我们其实投了蛮多东西的进去的，因为看贵州其实也是说一年是投了6000万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去关爱这个留守儿童啊各种。但是事实上你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发挥它的效果的。 嗯， 对政府来说我觉得主要有这种三个感受。 好，这可能就是更大的问题了，不是政府不关注，也不是政府没有投入，而是投入了它起不到效果。 对，很多孩子他其实没有用政府给他们建的设施，而且甚至政府做的这种留守儿童登记制度，这种家访制度，孩子们还是拒绝的。 所以这可能他心理上他会有一种排斥，就是你用机器，或者说你不是我家庭的人员，就有一些的关爱你不是用技术或者也不是外人可以代替的，他可能还是要发乎于父母之间很主动的对孩子的一种关心。所以这恐怕也涉及了要对他们父母包括孩子这种心理互动，我们要有一番分析。 从心理层面上，如果能了解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不管是父母还是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更能有针对性，更有效果。 就是说以前那个老大就有过那种轻生的想法，然后他那个二爷爷有发现过，说这个老大被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喊的就是要喝第一位，要跳河，然后他跳河有一次还真的去了，然后被这个民警救了。 对，但这次好像刚才那个记者澄清，就说他不算跳河，他其实相当于是发生了一个意外，是吧？他不是主动的去自杀。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我们请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来，分析到底父母和孩子之间心理层面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好，欢迎回来三体化新闻。那我们看这次已经出来的新闻报道呢，不管怎么样有这个印象，大家应该不会有一些分歧，就是说他这是一个缺乏温情和缺乏关爱的这么一个家庭。从孩子的父母到兄弟姐妹之间，到孩子跟同学之间，孩子跟老师之间，孩子跟当地的村民跟邻居之间，你都看不到有一种温情的互动。那这是不是导致最后孩子选择自杀的根本的原因？那我们来听听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的分析。 根本原因就是在他死于这个无人回应的疾病，咱们通常的说法就是没有人在他们旁边嘛，很孤独。 但是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好像不是现在才有的，是吧？是不是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一直都有？ 其实留守儿童是一个最容易看得见的现象，你像6000万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出去打工去了。但实际上在中国，就比方当年我们那个村，按说父母都在孩子身边，但父母都去地里干活了，就算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也经常是没有什么情感交流。当孩子生下来，父母就要去干活，如果好一点的有老人带，如果连老人都不会带的话，那怎么办呢？但是大人还是会去地里干活，就让孩子在家里待。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会有一个法律，我记得是12岁还是多大，我们假设是12岁吧，就是孩子没超过12岁之前，如果你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就等于是犯罪。但是在我们国家，别说12岁了，连这个1-2岁的孩子，我们就经常可以让孩子一个人待着。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之中，就是时刻的发现，就是当有些人回忆起一些这样的体验，或者按照我们的理论来讲，有些成年人虽然他已经30-40岁了，但他呈现的是1岁前的这个婴儿的心理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只让1岁前的孩子孤独的待着，就等于让他时刻处在地狱。心理学的说法是，3岁之前妈妈最好不要长时间的离开孩子，孩子需要妈妈稳定的有质量的爱，而且这个爱要持续3年，而且还是要从你出生到3岁。首先是最有质量，第二个呢是稳定，当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然后持续3年，孩子才会形成基本的安全感。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或者叫做集体无意识，就是我们会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挣钱比家庭温暖重要。我们那个村当年应该有2000多人吧，只有我的妈妈一个人在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不给我们家带孩子，后来我妈当有了我之后，她也狠心，她干脆彻底不去地里干活了，她就带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一哭她受不了。结果整个村2000多人，那我们想妈妈怎么得几百个，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得到了心理学说的稳定的持续的爱。虽然质量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的妈妈有严重的抑郁症，就是但至少我得到了这个稳定的这个持续的爱。但是你想想，整个村只有一个妈妈这么做，这不很夸张吗？ 当然我们那么做代价很大，就当年就我们家常年一直都处于非常严重的贫穷中，但是就是我现在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好，我觉得我妈妈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直接的作用。其实这就是说我们首先有这么一种基本的这个理念，就是不光是地结在我们全国，也不光是农村还有城市，不光是穷人，还包括亿万富翁。因为我跟很多亿万富翁也谈过，我们普遍有这么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家庭温暖不算是挣钱最重要。比方我讲一个故事，你听起来非常搞笑的，就是有个女人很有钱，她怎么带孩子呢？她就请保姆，就是她发现啊，孩子需要陪伴，然后她就请一个重金请一个保姆，要求这个保姆带孩子，比方说带到三岁。结果她又看心理学的书，她说啊，孩子需要玩耍，她就再请一个保姆给孩子，我和孩子一起玩。那我当时听他故事，我就非常震惊，就是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几？”啊，他说：“啊，我觉得我做不来，就非常搞笑，是吧？”就是说，他可以花钱请一个保姆，再请一个保姆，再请一个保姆，让这个不同的保姆去满足妈妈的各种功能，但是他本身作为一个妈妈，结果他抛弃了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因为他作为孩子的时候，他没体验过这种家庭温暖，所以等他有了孩子，他也不能够给自己孩子提供家庭温暖，这就相当于轮回。 吴老师又讲了一个很让人心塞的现实，就是可能父母他们也存在着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你像这四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吧，他妈妈说的非常现实，他说我没有文化，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起码知道我得让我的孩子上学，所以他自己跟新华社的记者不说嘛，他说你们好好读书，你们要是考试考上了80分以上，妈妈会有奖励，他对记者这么说啊，但是不知道他实际是不是这么做的。那你像他的爸爸更加如此，他自己跟他的大儿子其实两个人跟世界交往的模式很相似，就是封闭沉默不说话不跟人交流，所以你就觉得哎，这真是跟诅咒似的。像毕节有的时候你也感觉这是一个中了诅咒的这么一个县城，之前不是也几个小孩在垃圾箱里面取火，最后 一氧化碳中毒 也发生意外。所以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贫穷跟关爱之间，或者贫穷跟自卑之间， 其实不应该， 它第一个是不是冲突，或者第二个它一定就是你会推导出这么一个结果，其实不见得，是不是？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是说为孩子挣钱的这么一个借口，然后其实是为了自己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因为毕竟你的这个你打工赚了钱，也许你的辛苦，但是你盖了房子更多的是为孩子吗？我觉得你盖了一所空房子在那儿，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更好的牢笼，而不是真的为了孩子的成长发展。就像刚才吴老师他自己讲的那个例子，他妈妈放弃了工作一直带他，也许家里很贫穷，但是他起码在他的童年，他虽然他母亲有这个抑郁症，但是他起码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母爱，然后他未来的成长也会比同龄人更好一些。 但是他说他们全村就他妈妈一个人怎么干，而且他妈妈在这么做的时候是遭遇了很多冷嘲热讽的，都说你干嘛一个这么一个劳动力不去地里干活，你每天在家带孩子。他们不会觉得带孩子或者教育下一代是比改善眼前的生活更加重要。 对， 所以这就涉及到怎么样去纠正农村里面的家长他们的这个意识。刚才吴老师讲到三岁之前父母最好不要离开孩子，至少一方吧，尤其是母亲这方，你得提供给孩子稳定而且有质量的爱，就这个让小朋友他从小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那他在婴儿阶段得到这样一种安全感，你以后再给他进行教育，他可能就不会那么难，是不是？ 对， 三年而已。 是，而且还有一点，就包括这些就是外出打工的人员吧，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每年就是没有在生育方面有节制，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孩子，本来一个就你照顾不到，他就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嘛，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跟每家每户遇到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道理大家可能都会讲。 对，看到过一个说法，说有些时候有些人穷的连这个就是节制的生育都不能做到，连计划生育都做不到，因为他们不懂得去买这种防护的措施啊，甚至买不起。虽然政府有免费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领，所以反而导致了他们越穷孩子越多。 哎，所以越说越复杂，它背后可能也不是咱们刚才分析那么简单。你这么简单道理为什么做不了？它或许眼前的生活，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立刻改善的话， 我明天都没有了，我更谈不上将来教育下一代。可能家家户户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刚才讲到政府它其实也有在关注，也有自己的作为，但是有没有效果那是后话。民间社会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力量在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留守儿童。那我们也是找到了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的一家 NGO， 他们这家 NGO 叫做启创，是吧？ 对， 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工作人员黄明跟我们介绍他们具体到底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在接触到这些留守儿童的这个时候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来听听他的分享。 您接触的这些留守儿童，他们会不会跟父母都在的孩子有很大的区别呢？您觉得他们的区别在哪？ 其实呢，这一个问题，然后也是我们在前线服务当中去发现的一个情况。就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问孩子们，就是说，你们知道什么是留守儿童吗？啊，然后他们都知道什么是留守儿童，但是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内心不希望自己被叫做留守儿童啊。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场镇建立的那样一个中心的话，我们也是写的是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那从这一点出发的话，其实说，这些孩子其实说跟正常的青少年的话，他们有着同样的这些需求发展的需要、兴趣培养的需要，还有一些就是引导。那你说要具体到哪种程度的一个差别的话，其实说最明显的可能就是一个亲情的这样一个缺失啊。 嗯， 就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他不知道去找谁去倾诉，那就可能就唯一能够接触多的可能就是老师啊。所以他在就是老师的支持就会非常重要。但在农村的话，有时候老师的支持未必能够特别的这样一个及时啊，能够去给他这样一些情感的这样一些支持，包括内心的这样一些交流在里面，可能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别。那就是这是第一点。那透过这样一些亲情的这样一个缺失能够反映出来的一个现象，就可能这样一些孩子啊，就是父亲或者母亲都不在的话，他可能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是会比那些就是父母都在的要差一点啊。其实说我们接触的孩子的话，有一部分的话其实说是挺积极的啊，就不是像新闻媒体报道的那种都是那种特别惨很惨的那种啊。那有很多就是过来在我们服务地去做一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到后面也会打破他们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留守儿童不是像媒体当中报道的就是说衣服破烂然后很可怜很无助的这样一些情况。其实有很多他们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他们知道父母为什么要出去打工，他们也知道在这样一个理解情况下他们要好好学习，这是一部分留守孩子这样一些表现。那另外一部分还是像你刚才讲的，他的确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得不到支持的话，他一方面会变得很自卑，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他内心会慢慢的封闭起来。那这一点的话的确是会对我们的工作的话会带来一些挑战。就我记得就之前有一个案例的话，他也是留守的这样一些情况，然后家庭关系也是特别复杂啊。当我们去走进他的这样一些走进他内心的时间内心的世界，他愿意跟我们打开心扉去讲他内心的这样一些需要还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其实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而且这一个月时间是不断的跟他去建立关系，然后透过各种方式能够去做到力所能及的这样一些帮助，他才愿意打开啊。 嗯， 就这样一些就这样一个就是走进孩子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其实说在小学阶段，如果你搭建好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些持续的这样一些服务，营造好这样一些环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到了中学阶段，你要再去做类似的工作，这样的难度就会更加增加就会比较难一些啊。 嗯，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咱们整个从政府层面从社会和民间力量层面对这些留守儿童的关注够吗？您觉得真正想要解决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最关键的点在哪？ 关键点其实说整个一个社会的话对留守儿童关注其实是挺高的，就这一次一个事件来看的话也都是这样子。那这一次事件的话各方也会对这样有一些就是说分析啊，然后甚至包括一些批判啊。然后其实我觉得的话，然后如果要去做好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工作，毕竟这样一个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产物，如果要真正要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其实说这一个之前有很多这样一些政策的这样一些 探讨，怎样，比如说怎样去完善这样一个留守儿童关爱的这样一个体系，从政府这样一个政策的推动上面去讲，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小到一些就是说结对的这样一些方式。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话，然后是一些落实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一方面要有政策环境的这样一个营造，那第二方面的话也会需要有一些在地政府的一个推动和重视。那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父母他不可能立马就回来，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境的这样一个条件下，那社会组织的这样一个积极参与，然后做好这样一个协调的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四一点的话，就是说怎样去透过前面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政府的一个推动、社会组织的这样一个参与，能够去在当地去调动本地的这样一些社区的这样一些村民，还有他的一些邻居，还有就是说留在当地的一些父亲或者母亲，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在地的这样一个关照，这样一个环境的这个氛围营造，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啊。 嗯，哎，我想问一下你，根据你的了解，就是国家出台的那些政策，很多地方政府他们落实的到位吗？ 这个真的是可能根据地区的话就会有所不同啊。我们在基层然后也去看到过，其实说在落实方面有些的确是挺困难的啊。一方面是受制于整个一个本身一个村，就是说乡村的这样一些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限制啊。那第二方面的话也是一个资源的这样一个缺失啊。它不像城里面，然后如果你要去推动一项服务的这样一些开展，可以调动各方的一些企业啊、志愿者啊，或者就是说包括个人的这些资源是非常多的啊。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的话，其实说整个一个农村的这样一个文化水平包括一些意识是非常低的啊。那再去做这样一些工作的话也是会带来一些阻力的。 嗯， 就包括有很多就我们在接触的一些孩子一些家长去讲，就他们知道，就农村有一个家长之前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怎么生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养孩子。 好，这个也是讲到了更加现实的一个情况，怎么生出来但是不见得会养。那刚才听到的这段访问呢，来自于启创四川三台县的一个留守儿童服务中心黄明的一个分析。我们再休息回来，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留守儿童，他可能真的是所谓的新城镇化、城市化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标本吧。你看，你想想，他真的是个死胡同、死循环，你没有办法。你真的说像城里的人这么关注小孩的成长，在这么激烈的，其实在城市他的教育的资源同样是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农村他连参与这种激烈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他根本上还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我是觉得为什么很多父母他不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一定要留在家里，一方面是从这个成本上考虑，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他留在城市里他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即使我们想让他们去好的学校，我们要交很贵的借读费，很多父母他们是交不起这个钱的，本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然后把钱全放在教育上面，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很多时候我们设置了门槛，户籍的门槛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有这个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很多时候这些学校也会被取缔，因为他没有教师的资质。我是去农民工子弟学校支过教的，你会发现他们的课程跟这个正规的学校比其实是简粗略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悲哀。很多时候更多的我们应该就是把资源给他们， 所以他这次事件哈，也可以说敲响了警钟，但是你不能指望一次警钟响它整个事件或者整个现象它可以得到扭转，所以恐怕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拜拜， 拜拜。